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啊？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30集，我是惠田， 我是 Cindy。 晚安啊， 晚安，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没错，大家准备好要怎么过圣诞节了吗？因为现在听节目的这个时刻，应该是你们的圣诞节已经过完了啦。 还没，22， 快啦、哦！就是因为圣诞节的周末， 是， 对，就是最欢乐的圣诞周末已经快要过完了。那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做了些什么嘞？ 反正我是还没准备要怎么过啦，然后等过了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换到什么礼物喽，看是地狱还是天堂。 啊，我的话呢，我是这个周末因为男朋友有回台北来， 是， 然后所以我们会一起过圣诞节。 哎呦，连声音都你知道变了个调，甜甜的。 对，这个我就不说了。然后我们就是已经想好说我们要去吃什么啊，然后要去哪里逛逛等等的，要感受一下在一起的圣诞节的气氛啦。 那Cindy是圣诞节有约了嘛，对不对？ 没错， 我目前开放大家约好不好？因为现在播出才22号嘛，我们还有3天可以一起过圣诞节。 对，可以约正日啊，他需要人家约他，赶快来，赶快来。 对啊，不然我可能会挂掉。好了，没有啦。 有这么夸张吗？总不会圣诞节也要工作吧？ 很难说，我觉得 啊，好啦，我就是圣诞节要工作那一个。 哦，对，他可能之后有一个大节日也要工作，我先帮他就是默哀1分钟。 对，我真的是很可怜，就是目前的几个大节日，然后我都是要上班工作的。OK， bye， 辛苦啦。但是不管听众朋友们，你们是要工作还是可以过节的呢 ？Listen to 都会准时准点在 FM88.1陪你哦。 好，那我们今天开场部分我们就先收敛一点，稍后心情温度计再来聊聊我们的心情啦。我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今天这一 part 呢，我就要交给惠田放他的花痴啦。好，接下来大概5分钟左右，我会完全闭嘴，来，大家交给他啦。 你不先聊一下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吗？ 还好，没关系，我把时间留给你，快讲。 是这样是不是？ 是， 我的心情美到像在开花啦。放假回来就是进到录音室之后，就是他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开心啊。然后 Cindy 在旁边现在笑得跟什么一样，他应该是有被我就是在现实轰炸，然后在 LINE 轰炸，所以他刚刚看我那个反应，他觉得说这人也太夸张了吧。 不会，还好还好，你继续。 我在12月初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请了假嘛，然后回了一趟马来西亚，然后回了吉隆坡。那我其实并不是去看林俊杰的演唱会哦，因为我发现好像还蛮多人误会了。我这次回去呢是去参加见面会的。在见面会上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到台上和林俊杰握手说几句话，那这就是重头戏啦。我其实当时上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淡定的想说，要做一个主持人专业的，然后要好好的把话说完。而我那时候呢是跟林俊杰说，我从马来西亚到台北念书，然后现在大四正在写论文，很喜欢他，然后请他可不可以和我说一声毕业快乐。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林俊杰当时他并不是跟我说可以，他是停下来然后看了一下我握着他然后正在颤抖的右手，主动呢举起他的双手握紧我，然后抬头深深的望进我的眼睛里，一字一句的跟我说毕业快乐。你知道吗，我当下差一点就要哭了，我下台的时候超想哭耶，因为我很谢谢他没有跟我说可以，不是以一种因为我问了他可不可以跟我讲这句话的心态要去满足我的状态去跟我说这句东西，而是因为他知道我要毕业了，而这句话很重要，他想要发自内心慎重的告诉我毕业快乐。我真的觉得就是只有他的毕业快乐就够了，我这辈子真的没有爱错人，你知道吗，就是我喜欢了十多年的人，然后平时看得到碰不到的男人，现在在我的面前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了我人生中的某一块里程碑，我真的是很谢谢很感恩，然后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偶像的魅力，这样听得出我的开心吗？ 太明显了啦， 真的太明显了，他完全没有要接我的话欸，刚刚 我刚刚就是一个摊在旁边的椅子上面，就是来你的 show time 啊，继续啊。 那其实我还蛮想知道你一开始就是因为你有被我 line 轰炸嘛，对不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知道你有点羡慕，这我知道。 我很羡慕没错，因为就是我所喜欢的偶像目前为止没有出过像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其实我还蛮为你开心的，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他，然后 超喜欢他的。 你看刚刚有人说我声音都变了个样，现在自己还有好意思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刚刚啊就是我看他稿子上面然后我就看着他在念稿，然后他念一念我就想说不对啊，你念错啦、什么林俊杰，你在上面打的不是林俊杰啊，在羞耻什么。 那真的有点羞耻，因为我在稿子上面打的是我那时候跟林老公，因为你知道我打稿件的时候是我刚结束见面会的时候， 最嗨的时候， 对，然后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觉得太羞耻了。我要做个理智追星的粉丝。 没关系，你已经不理智了，你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想象啦，因为我现在也是大四，然后准备要毕业嘛。毕业快乐这四个字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看着我跟我讲毕业快乐，然后叫我大四要乖乖的时候，我还不乖吗？真的是得要乖乖的好不好。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发到 IG 上面的现实的时候，我就是啊完了，这女人等一下要密我了，赶快把他的通知关掉，不然等一下会冰崩冰崩冰崩冰崩。 那你那时候还蛮秒回我的 啊。对啊没错，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然后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了，大家就自己想象一下我的快乐好不好。这边要放的歌呢就是我的私心啦， 没错，完全就私心， 真的就是私心，好不好 ？That's fine。 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因你而在》，这首歌是林俊杰和林距离，就是他的粉丝之间的秘密。所以呢，我后来看到发行的日期也才发现这首歌是他的林距离后援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推出的。然后我们也在那天的活动上面有唱了这一首歌，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要放这首歌啊，不放这首歌要干嘛呢？所以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林俊杰的《因你而在》喽。 Oh 在跳跃，这是恋爱的预兆，跳动我每一个细胞。哦，天亮才睡觉，让我思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哦耶，半杯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步调。 JJ 林俊杰，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就能够解决。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FM 88.1下车。 心情停看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林俊杰的《因你而在》， 好听吧？这种时候就是不准说不好听，你知道吗？ 随便你，没关系， 我不准，不可以。 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听看听， 是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红极一时的电影。 嗯哼， 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真的超红，你有去看吗？ 我那时候其实没去看诶、欸。 真的假的？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少看电影。 哦、嗯、这部电影呢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当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是争相的去看、 嗯、 说这一部啊会让人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充满张力的剧情会令人深陷其中，而故事的内容呢又是那么的贴近生活，仿佛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的身边都有一个林真心和徐太宇一样。我的少女时代呢以1990的年代为背景，讲述的是天真少女林真心的校园爱情故事。而林真心呢，她是一个很平凡然后又很傻的女孩子，他的偶像是刘德华，他和学校里多数的女孩一样，暗恋着校园风云人物欧阳非凡，因为他长得帅，头脑聪明，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对于青春少女而言，没有比他更吸引人的存在了。 有一天呢，林真心在抽屉里面发现了一封幸运信，这个幸运的幸呢，并不是说可以带给人好运，而是说收到信以后，如果没有再发出三封同样的信给别人呢，不幸就会降临到自己和周遭亲友的身上。傻傻的林真心就这样相信了幸运信的威力，他把三封幸运信呢发给了同班同学陶明敏、数学老师，还有校园恶霸徐太宇。徐太宇看到这封信呢也没说什么，就是在下课之后呢把林真心带走，带他去到 KTV， 恶狠狠地胁迫他，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并威胁他如果从今以后呢都不按照自己的指示做，就会找人去欺负欧阳非凡。 话已至此，林真心自然也拿他无可奈何咯，只能乖乖的按照他的所有指示做，帮他写作业啦，买午餐啦，陪他出去玩等等等等。 那渐渐的，石泰宇和林真心感情变得越来越好。有一次，林真心意外的发现了石泰宇他是暗恋着陶敏敏的，但是他却告白失败了。而同时他还撞见了陶敏敏和欧阳非凡在泳池边偷偷见面，一起养狗。伤心的林真心啊，他就和徐泰宇组成了失恋阵线联盟，想要两个人一起想办法拆散陶敏敏还有欧阳非凡，这样他们各自的感情就都有机会了。而数学老师在收到了幸运信以后，要求给他进幸运信的人到办公室去自首。林真心呢，原本就是非常的良心不安，准备要承认了，但是同在办公室的徐泰宇啊，却跳出来说幸运信是他寄的，让林真心免于挨骂，自己却被骂个臭头。除了幸运信的事情以外啊，徐泰宇还因为平常上课太混，不像以往认真，而被老师念个不停。这段对话中却让林真心发现了，原来徐泰宇啊，他其实是一个资优生哎。他以前国中的时候啊，是数理资优班的高材生，怎么沦落呈现成今天小混混的模样了呢？ 原来是有一次啊，徐泰宇和班上的同学欧阳非凡和阿苑三个人去到海边玩，徐泰宇一时兴起提出要比赛游泳，阿苑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不幸却因此降临在阿苑的身上。游出海的时候，阿苑意外被海浪卷走，人就这样再也上不了岸。徐泰宇对此相当的自责，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朋友。因为这件事，徐泰宇离开了数理资优班，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爱惹是生非的模样。林真心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拼命的想着要如何拯救徐泰宇的内心。不擅长溜冰的他向徐泰宇提出要比赛溜冰，赢的人就可以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求。林真心跌跌撞撞的溜着冰，拼命的模样让徐泰宇看了又无言又心痛。林真心用溜冰这件事告诉徐泰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就算比赛是你邀请的，但是参赛与否的决定权却是在我，即使因为这样不小心发生了意外，也错也呢都不完全在你。最后他妥协了，徐泰宇开始在班上认真的听讲，用功读书，放学后还会和林真心约着一起温习功课，假日也会约出来到麦当劳读书，让徐泰宇回头的不是别人，就是林真心啊。 下一次段考，徐泰宇的成绩突飞猛进，本来头脑就很聪明的他，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用功读书，成绩自然的很快就提升了。但是训导主任却认为性本恶的徐泰宇一定是透过了作弊才得到这样子的好成绩，不仅是公开的羞辱他，还罚他跑操场等等。林真心看到这样的情况，觉得训导主任也太不可理喻了吧，明明徐泰宇他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好成绩的啊，凭什么被这样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外人随意的去评论呢？因此林真心他决定要在校庆的时候发起一个反抗训导主任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呢，在筹备的时候就被发现了，林真心受到老师的批评，同时也被爸妈责骂说怎么就这样子被徐泰宇给带坏了呢，而且他爸妈还从此就禁止了林真心还有徐泰宇见面。而这天晚上，徐泰宇很担心的跑来找林真心，远远的看着他，还偷偷的带他出门去溜冰了呢。 校庆上呢，学校一如往常的公开表扬成绩前十的学生，这一次训导主任却只让九位学生上台了，把徐泰宇排除在外。看到这个样子呢，林真心跳出来了，他说自己裙子穿得太短，违反了校规，请训导主任处分自己。欧阳非凡和其他同学见状也跳出来声援，林真心向训导主任说，不管一个人的过去怎么样，只要他愿意改过自新，就应该要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啊。而成绩好的同学也不代表永远都不会犯错，世上有谁又是十全十美的呢？经过了这件事，让很多人对林真心另眼相看，包括欧阳非凡在内，也对这个平时懦弱却敢在校庆大典上公然反抗训导主任的女孩动了心。之后徐泰宇、林真心、欧阳非凡和陶敏敏等共八人呢，一起骑了四台机车出去玩。在星空下的真心话大冒险当中， 徐泰宇和欧阳非凡一起承认了他们喜欢的女孩就在现场，可是没人想到他们指称的都是同一个人啊。 而轮到陶敏敏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徐泰宇的脸色沉了下来，问了他一句，你有没有发过幸运信？原来从前林真心所收到的幸运信呢，就是陶敏敏寄出来的，而他因为担心自己被老师发现，率先去向老师告状说班上有人寄了幸运信给大家，这才让事情曝了光。他没想到的是，林真心寄出的幸运信中还包含了一张道歉的字条，内容写到的是因为自己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降临了不幸，才会冒险做了这样的事情，希望对方可以原谅并且一切顺心。聪明的徐泰宇看出了真相，他对林真心说，尽管自己曾经喜欢陶敏敏，尽管外表上来说陶敏敏还是比她漂亮了一点点，但是林真心的内心却远比陶敏敏要善良得多。他们向彼此承诺，无论未来两个人是否还可以就读同一间学校，两人都要坚持做自己，坚持去做现在这样最好的自己。 在一次的模拟考之后呢，林真心发现徐泰宇已经缺了很多天的课，甚至还缺考了。他意外听见训导主任的在对徐泰宇训话，让他误以为徐泰宇又开始打架闹事，心里生气的不想再理他了。但是其实徐泰宇根本就没有再去打架。为了林真心的生日，他去书店买了刘德华的人形立牌，正想要送去给林真心家的时候呢，却遇上了从前敌对的小混混出来挑衅。为了保护林真心的礼物不要被破坏，徐泰宇甘心的让对方又打又骂，遍体鳞伤。而这个模样呢，当然让林真心误会了。林真心生气的说再也不要理他了，徐泰宇却是无可辩驳啊。他精心准备好的生日礼物呢，最后也是请他人转交，因为这段时间的徐泰宇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忙着开刀养伤。因为从前收到林真心的幸运信之后，看着看着就不小心被车撞倒了，还有被许多的混混打了头，忙着准备移民美国的事，忙着准备林真心的生日礼物等等。 他满脸的伤啊，让林真心以为他又跑去打架了，但是他是为了要保护林真心的生日礼物才被对方打个半死，自己其实是没有出手的。而训导主任对他讲的话也不是在骂他，而是在提醒他要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叮咛以后出国要注意的事情。这些事啊，林真心都不知道。而当林真心收到了徐泰宇送的生日礼物，刘德华的人形立牌，还有一卷卡带，又在生日当天看到徐泰宇到班上来，自然的以为徐泰宇是来找他的，很开心的林真心就把徐泰宇给拉走了。但殊不知啊，这个时候的徐泰宇他已经接受了陶敏敏的表白，去到班上也不是去找林真心的。林真心很伤心的跑开，跌倒时还知道了徐泰宇一定会很担心的跑来要扶他，赶紧别过头去藏住那些伤心的眼泪。而这件事过后不久呢，徐泰宇就离开了学校。 在这之后呢，换成是欧阳非凡陪在了林真心的身边。走路不看路的林真心，动不动就走到马路上，总要欧阳盯着他。想要考上好学校，数学却总是学不好，欧阳便送上数学笔记帮助他。难熬的联考快要结束了，欧阳便约他去溜冰看电影，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林真心的需要。但这一切啊，其实都是徐泰宇的主意。徐泰宇知道林真心的每一个小习惯，知道他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出发前他忙着开刀养身体，要移民的他无法再陪在这个女孩的身边为他瞻前顾后了。于是徐泰宇拜托了欧阳非凡帮忙照顾他。徐泰宇不想要让林真心知道自己开刀，是因为担心林真心会因此内疚，认为是自己送出的幸运信害了他，进而影响了联考的心情。 最后欧阳非凡提醒林真心要记得听在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那卷徐泰宇送的卡带。原来一直以来徐泰宇都是喜欢着林真心的，一直都很喜欢很喜欢他。原来和陶敏敏在一起是为了达成从前他们所许下的约定。徐泰宇也知道林真心一直喜欢着欧阳非凡，因此想要祝福他们可以幸福。尽管到后来啊，林真心的心里所住着的人也不再是欧阳了。十年过去了，林真心没有和徐泰宇重逢，也没成为什么多了不起的人，就是在一个不怎么样的公司做不怎么样的工作， 身边的男友啊啰里吧嗦又瞧不起人。再次重温起少年时期的回忆，林真心决定挺起胸膛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人生是自己的，只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模样。而很多年过去了，刘德华演唱会的票还是秒杀，林真心他落寞的在演唱会场的附近闲晃着，他竟然巧遇了刘德华本人然后他还要到了签名啊合照。刘德华给了他一支电话号码，说打过去就会有人为他安排，而这支电话接起的人正是徐太宇。他兑现了多年前的承诺，办了这一场刘德华的真心爱你演唱会。徐太宇说总有一天要叫刘德华唱给你听，如今他真的做到了。 那电影分享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我相信有去看的人一定会对那一句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真的，我就是那个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集好像都在做你知道见到偶像然后实现愿望那一种。 没错没错，你看圣诞节就是一个梦想实现成时刻。 这是林真心的少女时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少年少女时代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要聊一聊你的少女时代吗？ 我的少女时代现在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啊。 嗯哼， 没错啊，我的少女时代过得很快乐，虽然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么的电影啦，但是其实就是它在有还是有一些浪漫的成分在，不过其实累的成分还是比较多 开始偷偷吐槽自己的少女时代 对，想睡觉啊，累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不过还是很快乐的。 嗯哼，那我自己的少女时代就是我恋爱学分还没修满这样，但我还有一点时间嘛，大家不要催，因为我知道这种时候 Cindy 就很爱催这种事，你知道，我就自己先 Q 好不好？ OK。 那讲到这边呢，今天在这里准备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一首歌啊是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 嗯， 由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打开 FM88.1 收听时兴广播电台，因为这里总有让我心情放松的好音乐。现在心情烦闷吗？那就打开 FM88.1 吧。 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是田馥甄的小幸运。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背景音乐偷偷的在放它。 没错，现在也是。 是的。来到今天的说书人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其实还蛮特别的哦。特别在哪里呢？后面再来跟大家说。它叫做那一年爱过的我们。 那是一个关于春夏秋冬的故事。故事呢是从一间教室开始的。刚入学的时候啊，慢熟的 Y 搭带着一个苦瓜脸坐在班上的第一排，身材矮小的他永远都坐在第一排。没创意的老师啊，总是按着身高顺序排梅花座，左右两边都是跟他视线水平差不多的男生。而新生训练那几天，学校热得要命，还必须无限人听老师讲话，讲校规啊，讲班规啊，修课规则等等的。学生们无奈地听着，却又无法逃开。老师发下了一张印着什么规则什么鬼的纸条，歪回过头直接把自己的那张揉掉了。下课的时候，他走到教室后门，想丢掉手上的一团废纸。这时 S 先生出现了。我帮你丢掉吧。谢谢哦。相遇的第一秒就这么冷漠了。 S 先生很高，大概高了 Y 30公分有吧。他坐在 Y 的后面的后面的后面，几乎是最后一排的位置了。 Y 就这样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后来认识了两个好朋友 J 和 T。 T 和 Y 原本是同个国中毕业的，刚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总会找和自己有些微连接的人交流嘛。 J 呢，他则是一个傻大姐，做什么都笑笑的，也看得出来在陌生人身边呢，在他和 Y 会一样的紧张，类似的个性，还有同为班上属于少数的女生，这三个人聚在了一块，渐渐的也变得无话不谈，每天一起上课，分组报告的时候分在一起，下课的时候一起搭捷运回家，外堂课的时候一起走，让他们的感情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有一天呢，听说他有了在意的对象，那个人是坐在他前面的 S 先生。 T 是一个比起女生更擅长和男生相处的人，坐在他的后座， T 也和他一日一日的靠近，但是 S 先生仿佛没有察觉到这份心意哦，所以我们鼓励着他，而他主动告白了。 可惜的是，不是每段爱情故事都会拥有美好的结局。这一告白啊，反而好像吓到了 S 先生，原先有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互动，在那之后却烟消云散了。 S 先生手上的饮料， T 原本能够很自然地接过去喝个两口，在那之后 S 先生却会有意无意地避开。 T 似乎很伤心，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丧志。而你以为这是 T 和 S 先生的故事吗？其实不是啦，这只是前庭提要而已。某一次换座位后呢， Y 坐到了 S 先生的邻座。哈，竟然坐你旁边哦，小心不要被我挡到黑板啦，矮子。翻了个白眼，歪他坐回了位置上。 S 先生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在那之后呢，这两人也开始更密切的交流了起来。 S 先生上课很喜欢打混，总是转过头去和歪聊天，午休的时候也老爱跟歪交换手机玩。 S 先生总是喜欢用手机偷拍下身边的歪那最无防备的唇脸，在偷偷用 Y 的手机上传到他的脸书，甚至换成头贴，这都让 Y 哭笑不得。维持了这样一段的关系之后呢，两个人也越来越要好。有一天假日呢， Y 突然收到了 S 先生的讯息。哎，历史校考呢？ 第五章吧，166页到183页。 啊，好多哦。不过谢啦。 不会， 你回讯息好快哦。 只是刚好在用手机好吗？ 连第一次的讯息内容呢都是这么的无聊。谁想得到这讯息一传下去呢，竟然就这样持续了好久。好啦，也没有很久。至此呢，两人都会有一搭的没一搭的聊着天，天南地北什么都聊。今天午餐吃了什么，明天要去哪里，以前的朋友怎么样了，交过几个男朋友等等等等等，有营养没营养的话题他们全都聊上了。但是 S 的讯息虽然都会回复呢，时间却很不固定，也很少很少才能遇上 S 秒读秒回的时候。 这样有点暧昧却又不是很清楚的状况维持了一段时间。Y 和同班同学聚餐的时候，他们聊天，一群女生嘛，总是爱聊些恋爱间的小事。这群女孩们总喜欢追着 Y 问，欸，那你跟 S 先生怎么样啦？你们看起来很要好，欸，要在一起了没啊？感觉他很喜欢你，也不考虑一下吗？笑笑听着，嘴上说着没有啦没有啦，其实心里早就开满了花。唉，女生就是这么麻烦。中间琐事太多，我们跳过一段直接进入重点吧。升上高二，导师换了，变成学校的小老屁股了，很多事情也相对自由了。现在在班上，新的班导师都会让大家自己选择座位，抽签选择顺序。然后换座位的时候啊，身为社团社长的 Y 被活动组叫走去开会了。临走前，他赶快把选座位的大权交给了 J， 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不要太前面哦，我可不想要整天被老师盯着看诶。”而座位选完了， J 倒是没有辜负他的嘱托，只是他啊把 Y 的位置选在了 S 先生的前面。这位置一坐就坐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可是这中间啊不是没有换座位的哦。 座位一起了，心也会在一起吗？圣诞节快到了，班上同学说着要玩交换礼物，真令人困扰。圣诞节是很多女孩心中最美的节日，纯白的雪象征着新生，而且雪融了以后春天就要来了。虽然台湾不会下雪，但是冷冷的气温啊似乎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给拉得更近，心的距离也是。 Y 困扰着到底交换礼物要买什么呢？每天定时的 LINE 他也跟 S 先生聊着到底要买什么。干脆我们就一起去买吧，就这礼拜六。真的假的？他约我嘞。先前聊天的时候常常嘴炮着说要约出去玩，约出去逛街，还没有一次成真的啊。这次真的要约了吗？ 礼拜六，那是一个很冷的假日，约了傍晚见面。等着 S 先生补习班下课的 Y 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期待的要命。见了面，一起走在了充满节庆气氛的街道上，嘴上有一搭没一搭，天南地北的聊着。平常在LINE上就聊得很多了，甚至还天天见面，天天上课聊天，怎么话就聊不完呢？去到几家卖小物礼品的店里，终于挑好了礼物。今天的目标完成了，漫漫长夜就要让它这样过去吗？怎么可能？ 你饿不饿啊？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嗯，好啊。你要吃啥？我不太挑哎。 那走走咯。 随意走去东区的一条小夜市，摊位少少的，好吃的却不少，街头昏黄的灯光，还有紧紧挨着彼此走的人们。今天真的挺冷的。都说约会不能吃气味太重的东西，不然嘴巴会很臭。怎么第一件就吃了臭豆腐啊？然后珍珠奶茶啊，章鱼烧啊，什么胖死肥死的东西都吃了，真爽。 说是小夜市呢，其实人潮还不少。歪这个矮冬瓜呢，走着走着都像要不见了。身材高大的 S 先生见状，赶快把他的手抓起来。我是怕你走丢啦，但你别过头去时，脸颊上的那抹红晕，我可没有看漏哦。女孩们，男生牵你的手时说是怕你走丢，千万不要相信他。走到一个公园，走了整晚的他们累坏了，脚都快要没知觉了，索性找个溜滑梯坐下来，随意的聊着天。这样的晚上可真够充实的。讲到这里，其实也猜出来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了吧。两个早就对彼此有好感的人呢，经过这圣诞节的催化，自然而然的友情就升华成了爱情啦。回到学校里和大家报告这个消息，所有人的一副都哦是哦的嘴脸，完全见怪不怪。你们两个哦，根本早晚的事啦，大家都这么说着。 Y 常笑着说，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出来啊？明明我就觉得我的好感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啊。当局者迷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交往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特别的默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搭来自不同方向捷运的两人会说好在捷运站出口等对方一起进教室，只为了一起走多走那两分钟的路。放假时要约见面，一定要选在下午，因为早上要看 NBA 啊，球赛没看完怎么出门呢？出门走着逛着，一定会走进鞋店或运动用品店。 S 先生最喜欢买鞋了，遇上了 Y 的生日， S 先生还特意找了 女生的朋友帮忙挑礼物，最后挑了一个运动品牌的背包，款式既高调又低调，完全命中了 Y 的喜好。 一切都美好是吧？故事到这边告了一个段落，作者说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过了好久好久。那年冬天的那个圣诞节是他心里一段很美好的回忆，那尽管这段关系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束，尽管最后那个结尾让他过了一段算是蛮灰暗的日子，但是他心里还是保留了那一段最美丽的部分。个性不合是很多情人无法跨过的鸿沟，而热恋期的时候两个人看起来再适合，热恋期过了总会露出原形的。虽然当年大大小小的争吵不断，虽然当年没有好好说再见，但是你还是我心里一段很棒的过去。曾经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曾经觉得人生中不能没有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深深沦陷在你的温柔乡中，从此不可自拔。但是过了这么久，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我还是过得很好。也曾经很气愤你的离开，很伤心的无情。但老话一句，都过这么久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天来到这里，写下这一段从前的故事，不为别的，就是要补上当年没说的那句再见。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做什么，无论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之间曾经有段这么美丽的过往，都希望现在的你可以过得很好，而且要过得比我更好。而我们的这些回忆我帮你收起来了。 那年爱过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前面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诶，这篇文章还蛮特别的，到底 非常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就交给 Cindy 来帮我们介绍哦。 对，就是今天的这个女孩啊，她是把文章寄到了我们的粉专，她要求要完全匿名的分享。 嗯，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完全不会告诉大家，不会透露任何一点点作者的讯息， 在故事里面所有的也都用代号了。 对，没错。然后就是若有雷同就是 纯属巧合。 没错。那看完这故事以后可以发现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她非常的珍惜那一段回忆，她今天她把故事停留在了爱情最美好的部分，或许也就是因为她自己心里可能只愿意记得那些吧。而那年的圣诞节是她心里很美很美的回忆，而无论这个女孩是谁，她的那个男孩又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然后做些什么事情，都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从今以后就算没有了彼此，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们一定都是很棒的人，才会让有的那一段让彼此都刻骨铭心的回忆，他们也都是值得幸福的。 是的。那在这边呢，慧田首先要很谢谢这位女孩对节目的信任，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寄到粉专给我们，让我们变成她的解忧杂货店。 真的， 我猜啊，她或许不是想要得到什么解答啦，而是写下了这一段对自己和对故事里的 S 都是一种释怀，都是一种放手吧。虽然时间过了很久，但我还是想跟 Y 说，你真的很明显，你知不知道啊？ 真的超明显， 超明显的，连我这种白痴都 sense 到了。 真的，我们在旁边看，只是看了你的故事，都觉得哦，嗯，太明显了吧？ 真的，或许爱情呢，没有在对的时间降临在你的身上吧，但祝福你会遇到对的人。还有啊，我其实觉得笔者写了一段很深得我心的话，他说，女孩们，男生牵你的手的时候说是怕你走丢，千万不要相信他。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以后有男生牵你的手，要么甩开告诉他我才不会不见嘞，要么就直接十指紧扣给我牵下去了，听到没？笔记好了没？我再重复一遍哦。如果有男生说他牵你的手是怕你走丢，不要相信他，告诉他我这么大个人了，我不会不见，好不好？有勇气就给我牵下去。 真的。 那最后呢，女孩说这些回忆她帮 S 收起来了，那这位 Y 女孩，你的故事 Listen To 也帮你收好咯。 那么我们在故事分享的最后呢，要送上了一首歌。这一首歌呢，也是我们的作者本人自己挑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他当年结束感情的时候最常听的一首歌。然后歌词很符合他当年的心境，他说他心里一直很相信两个人其实不是不适合，然后他们只是不够爱彼此而已，进而连许多事情上的磨合也变得不愿意了。这些事情啊，无关对错，只是个人的选择。而他今天点了这一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们，也送给今天的自己。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一起来欣赏吧。 世纪新声音， 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让你耳目一新。 刚刚的那一首歌呢，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节目来到这边已经要进入尾声啦，那就先来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底说了些什么嘞。我们在开场白的部分呢提到了今天是圣诞节的周末，你们想好怎么过了吗？要怎么过圣诞节的正日呢？然后你们的圣诞周末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嘞？ 圣诞节是心里最爱的节日呢， 超级。所以啊，有如果你们在圣诞节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记得到粉专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然后呢，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就是惠田的爆音时间啦。对，就是让他自己在那边爆音了5分钟，然后我就躺在旁边休息。 哪有那么夸张、 啊？差不多了， 真的是。那我要复述一下。 好， 我去见我老公了。 对，没错，他去见他老公了。爆音时间耍好了。OK 吧，惠田。 OK。 然后我们在心情停看厅的部分呢，是聊到了一部红极一时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而在古奈说书人呢，则是一个匿名的小故事，那年爱过的我们。 嗯， 没错。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停看厅跟说书人播的歌都是田馥甄的歌耶。 对呀，我很喜欢田，其实我还蛮喜欢田馥甄的耶、我真的也蛮喜欢田馥甄的， 不小心变成了田馥甄特辑， 真的。然后而且她就是一个女神啊，田馥甄就是女神啊。 对，差一点插了开场白那一首歌，不好意思，我就是要放我的私心。 其实结尾的歌也不是田馥甄啦。好，先不要破梗，我们到底放了什么歌呢？ 因为结尾那首歌是我们之前就在节目上不停的聊，但是没有跟大家说歌名是什么的那一首歌。 没错，然后而且那首歌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看到这一集是圣诞节特辑、我们就马上想到了要放这一首歌。 而且偷偷跟大家说，这首歌本来是要在开场白就跟大家见面的。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有人去了老公的见面会了以后回来就龙心大悦，然后结果就把歌给换了。 我就跟他说，那个我私心调一下顺序，反正你不让我放开场白，我还是要放片尾这样。 对，没错，所以我就好随便你哦，就让你一次爽完吧。 是的，那其实因为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停看厅或说书人的部分啦。 嗯， 因为说书人是在讲爱情嘛。 嗯， 那玉萍你自己觉得就是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的吗？跟那个女孩， 跟这个女孩说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看，我可以感觉到说，就是他真的很喜欢他的那个男孩，然后就是光是看文字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不过也是因为就是最后因为没有好的结束嘛，虽然说他没有把过程打下来，但是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相信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抽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内心应该是很难过的。那就希望你可以赶快走出那一段难过，然后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对，你也是值得幸福的。 是的，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大家都是值得幸福的。然后我没有要挖坑给他跳哦，因为我没有谈过感情，我绝对没有办法同理。所以我才 cue 他的，好不好？ Okay. 大家不要围剿我这样。 对，没关系，没关系。 那来到这边，我们要来做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 这边是一个预告时间， 从来没有出现在节目结束之前的。 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这么提早要来预告。我们要预告什么呢？下一集呀、惠田他准备要来聊一些关于他的人生大事。 人生大事这四个字，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大家。 对，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已经看过稿子了，然后所以我觉得用人生大事这四个字来形容是完全不为过的。 因为他其实在看过稿子之前也有跟我聊过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自己看过了以后，当然好，我先不要讲我自己的想法，我怕会破下个礼拜的梗。然后不过我觉得那是一段对他来讲很重要的故事，然后他也非常的想要在节目上面分享。对， 其实我还蛮怕自己会在录音的时候哭的，因为那一段包括下集的停看厅都是我写，然后跟我想要分享的故事很相关啦。 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让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集的节目要讲些什么内容吧。 大家也跟我一样一起带个心理准备这样。 对，然后就是可能会是比较催泪的一集。 好了，我们来放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这首歌曲呢，圣诞节就是要放圣诞歌啊。 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应该有吧，因为这首歌应该 超 红。 对， 超红。 它叫做 Last Christmas。 你的心给了谁呢？ 没错， 去年的圣诞节你的心给了谁呢？ 我的心啊，给了 Listen To 啊。 哎呀，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 Listen To。 我是不知道你的心给了谁啦，但是我们的心今年给了你哦。 没错，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 FM 88.1再见喽， 拜拜，圣诞节快乐， 晚安。 时听调频广播电台 FM 88.1，给你多一点的音乐，给你多一点的感觉。 Someday when I'm awfully low, when the world is cold, I will feel a glow just thinking of you in the way